你好，我是李智慧。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Spark 的架构原理。上一期我们讨论了 Spark 的编程模型，这期我们聊聊 Spark 的架构原理。和 MapReduce 一样，Spark 也遵循移动计算比移动数据更划算这一大数据基本原则，但是和 MapReduce 僵化的 Map 和 Reduce 分阶段计算相比，Spark 的计算框架更加富有弹性和灵活性，进而有更好的运行性能。我们可以对比来看，首先和 MapReduce 一个应用一次只运行一个 Map 和 Reduce 不同，Spark 可以根据应用的复杂程度分割成更多的计算阶段，这些计算阶段组成一个有向无环图 DAG。Spark 任务调度器可以根据 DAG 的依赖关系执行计算阶段。还记得在上一期，我举了一个比较逻辑回归机器学习性能的例子，发现 Spark 比 MapReduce 快100多倍。这是因为某些机器学习算法可能需要进行大量的迭代计算，产生大量的计算阶段。这些计算阶段在一个应用中处理完成，而不是像 MapReduce 那样需要启动大量的应用，因此极大地提高了运行效率。前面在 Hive 一期专栏有同学留言，不太明白 DAG。也就是有向无环图是什么意思？所谓有向无环图，就是说不同计算阶段的依赖关系是有向的，计算过程只能沿着依赖关系方向执行，被依赖的阶段执行完成之后，依赖的阶段才能开始执行。同时，这个依赖关系不能有环形依赖，否则就会成为死循环。Hive 生成的执行计划是一个有向无环图，Spark 的计算阶段也是一个有向无环图。Hive 或者 Spark 的执行引擎沿着 DAG 的方向执行，就能完成计算过程。文稿中的图描述了一个典型的 Spark 运行 DAG 的不同阶段，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查看。这张图我们后面还会用到。从图上看，整个应用被切分成三个阶段，阶段3需要依赖阶段1和阶段2，阶段1和阶段2互不依赖。Spark 在执行调度的时候，先执行阶段1和阶段2，完成以后再执行阶段3。如果有更多的阶段，Spark 的策略也是一样，只要根据程序初始化好 DAG，就建立了依赖关系，然后根据依赖关系顺序执行各个计算阶段，Spark 大数据应用的计算就完成了。图里这个 DAG 对应的 Spark 程序尾代码我也贴在了文稿里，感兴趣的同学别忘了查看。所以你可以看到 Spark 作业调度执行的核心是 DAG， 有了 DAG， 整个应用被切分成了一些阶段，每个阶段的依赖关系也就清楚了，之后再根据每个阶段要处理的数据量生成相应的任务集合，每个任务都分配一个任务进程去处理， Spark 就实现了大数据的分布式计算。具体来看的话，负责 Spark 应用 DAG 生成和管理的组件是 DAG Scheduler， DAG Scheduler根据程序代码生成 DAG， 然后将程序分发到分布式计算集群，按计算阶段的先后关系调度执行。那么 Spark 划分计算阶段的依据是什么呢？显然并不是 RDD 上每个转换函数都会生成一个计算阶段，比如前面讲的例子有四个转换函数，但是只有三个阶段。你可以再观察一下前面我说的这个 DAG 图，关于计算阶段的划分从图上就能看出规律。当 RDD 之间的转换连接线呈现多对多交叉连接的时候，就会产生新的阶段。一个 RDD 代表一个数据集，图中每个 RDD 里面都包含多个小块，每个小块代表 RDD 的一个分片。一个数据集的多个数据分片可能需要进行分区传输，写入到另一个数据集的不同分片中。这种数据分区交叉传输的操作，我们在 MapReduce 的运行过程中也看到过。是的，这就是 shuffle 过程。Spark 也需要通过 shuffle 将数据重新进行组合，相同 K 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聚合、关联等操作。因而，每次 shuffle 都产生新的计算阶段。这也是为什么计算阶段会有依赖关系。它需要的数据来源于前面一个或多个计算阶段产生的数据，必须等待前面的计算阶段执行完毕才能进行 shuffle 并得到数据。 这里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计算阶段划分的依据是 shuffle， 不是转换函数的类型。有的函数有时候有 shuffle， 有时候没有。比如之前的例子，图中 rddb 和 rddf 进行 join， 得到 rddg。这里的 rddf 需要进行 shuffle， rddb 就不需要，因为 rddb 在前面一个阶段，也就是阶段1的 shuffle 过程中已经进行的数据分区，分区数目和分区 k 不变，就不需要再进行 shuffle 了。这种不需要进行 shuffle 的依赖在 Spark 里被称作是窄依赖，相反的需要进行 shuffle 的依赖被称作是宽依赖。跟 MapReduce 一样， shuffle 也是 Spark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有通过 shuffle 相关的数据才能互相计算，构建起复杂的应用逻辑。在你熟悉 Spark 里的 shuffle 机之后，我们回到今天文章的标题，同样都要经过 shuffle， 为什么 Spark 可以更高效呢？其实从本质上看，Spark 可以算作是一种 MapReduce 计算模型的不同实现。 Hadoop MapReduce 简单粗暴地根据 Shuffle 将大数据计算分成 Map 和 Reduce 两个阶段，然后就算完事了。而 Spark 更细腻一点，将前一个的 Reduce 和后一个的 Map 连接起来，当作一个阶段持续计算，形成一个更加优雅更高效的计算模型。虽然其本质依然是 Map Reduce，但是这种多个计算阶段依赖执行的方案可以有效减少对 HDFS 的访问，减少作业的调度执行次数，因此执行速度也更快。并且和 Hadoop MapReduce 主要使用磁盘存储 shuffle 过程中的数据不同， Spark 优先使用内存进行数据存储，包括 RDD 数据，除非是内存不够用了，否则是尽可能的使用内存。这也是 Spark 性能比 Hadoop 高的另一个原因。我在专栏上一期提到， Spark 里面的 RDD 函数有两种，一种是转换函数，调用以后得到的还是一个 RDD， RDD 的计算逻辑主要是通过转换函数完成。另一种是 Action 函数，调用以后不再返回 RDD， 比如 Count 函数返回 RDD 中数据的元素个数， Save as text file将 RDD 数据以文本格式存储到 HDFS 的 pass 路径下。 Spark 的 DAG scheduler 在遇到 shuffle 的时候会生成一个计算阶段，遇到 action 函数的时候会生成一个作业。 RDD 里面的每个数据分片 Spark 都会创建一个计算任务去处理，所以一个计算阶段会包含很多个计算任务。关于作业、计算阶段、任务的依赖和时间先后关系，你可以通过文稿里的图片看到，图中横轴方向是时间，纵轴方向是任务，两条粗黑线之间是一个作业，两条细线之间是一个计算阶段。一个作业至少包含一个计算阶段，水平方向红色的线是任务，每个阶段有很多个任务组成，这些任务组成一个任务集合。 DAG scheduler 根据代码和数据分布生成 DAG 图以后，Spark 的任务调度就以任务为单位进行分配，将任务分配到分布式集群的不同机器上执行。下面我们来看 Spark 的执行过程。 Spark 支持 Standalone、Yarn、Methods、Kubernetes 等多种部署方案，几种部署方案原理也都一样，只是不同组件角色命名不同，但是核心功能和运行流程都差不多。我们以 Standalone 为例，一步一步来看 Spark 的运行流程。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对照里面的图片来看。首先， Spark 应用程序启动在自己的 JVM 进程里，即 Driver 进程，启动后调用 Spark Context 初始化执行配置和输入文件路径。在 Spark Context 启动 DAG Scheduler 构造执行的 DAG 图，切分成最小的执行单位，也就是计算任务，然后Java 向 Cluster Manager 请求计算资源，用于 DAG 的分布式计算。 Cluster Manager 收到请求以后，将 Java 的主机地址等信息通知给集群中所有的计算节点。 Worker 收到信息以后，根据 Java 的主机地址跟 Java 通信并注册，然后根据自己的空闲资源向 Java 通报自己可以领用的任务数。 Java 根据 DAG 图开始向注册的 Worker 分配任务。 Worker 领到任务后， 启动 Executor 进程，开始执行任务。 Executor 先检查自己是否有 Java 的执行代码，如果没有，从 Java 下载执行代码，并通过 Java 反射加载后开始执行。总结来说， Spark 有三个主要特性， RDD 的编程模型更简单， DAG 划分的多阶段计算过程更快速，使用内存存储中间计算结果更高效。这三个特性使得 Spark 相对 Hadoop MapReduce 可以有更快速的执行速度以及更简单的编程模型。 Spark 的出现和流行其实也有某种必然性，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首先， Spark 在2012年左右开始流行，那时内存的容量提升和成本降低已经比 MapReduce 出现的10年前强了一个数量级。 Spark 优先使用内存的条件已经成熟。其次，使用大数据进行机器学习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不再是早先那种数据分析的简单计算需求，而机器学习的算法大多数需要进行很多轮迭代。 Spark 的 stage 划分相比 map 和 reduce 的简单划分有更加友好的编程体验和更高效的执行效率，于是 Spark 成为大数据计算的王者也就不足为奇了。下面是今天的思考题，Spark 的流行离不开它成功的开源运作。开源并不是把源代码丢到 GitHub 上公开就完事大吉了，一个成功的开源项目需要吸引大量高质量的开发者参与其中，还需要有很多的用户使用才能够形成影响力。 Spark 开发团队为 Spark 开源运作进行了大量的商业和非商业活动，请你思考一下，你了解这些活动有哪些吗？如果你所在的公司想要开源自己的软件，用于提升自己公司的技术竞争力和影响力，如果你是负责人，你应该如何运作？欢迎你写下自己的思考或疑问，与我和